记得你，吸引我走向你，颤抖的香气。别贪心，宁愿喘息。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。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是飞蛾的宿命。

长大， 想的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就你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扎回 baby 不相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让我已偷偷闪你疲倦的脸。 这段情只是频频走，你无心又